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野。不知道你早上梳头的时候头发还好吗？最近脱发呢，似乎触动了很多年轻群体敏感的神经。除了90后中年脱发之类的话题受到热议之外，翻看微博呢，很多人的愿望呢都是脱贫、脱单、不脱发。皮肤科医生说了，感觉这一代人呢，比他们的父辈的脱发呢要来得要早一些。脱发确实是在年轻化了。各位亲，扎心了没有呢？ 谁去逛街还换了新球鞋，明明鬼鬼祟祟说我疑神疑鬼，他给你不是每天就是手机没电，是送麦田送我玫瑰破绽更加明显，看你长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，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，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，你爱我没有改变，不过一时妥协，不乱方便，保证你不会是燕飞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定时和我连线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而没有时间审美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。身分裂，要你安分一点，还心无碎碎念，再乱跑眉眼会眼袋发黑，别再自我催眠，假装你没看见，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定时和我连线，时间准备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好吧，考虑再给你机会，懂懂聪明的鬼脑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我只会安静的像只猫，懂懂聪明的鬼脑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我只会安静的像猫，少装可怜，你就会变帅气的脸， 有个妹子呢，拥有一双132厘米的大长腿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获封世界第一大长腿。妹子走路呢是自带拉风气场的，回头率200%。这么长的一双腿，你羡慕吗？ 笨小孩， 笨小孩， 笨小孩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00年代。哎，发

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。所以我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沿途遇见你，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。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，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。不可思议，证明我爱你的理由。 中环路五羊大道龙腾西路口火了，因为它有27个交通信号灯，过完这一条街感觉大半天就过去了。不知道你走过的最夸张的路口在哪里呢？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浮

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近来饿了么外卖小哥火了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平均13分钟就把一份外卖从商家送到客户手里面。外卖小哥叶建中以一年送出19469单，斩获了武汉地区的送餐王，一年送出近20000单，月收入过万。小伙子说，虽然前两天扭了腰，天气又冷得刺骨，但是当天还是跑了60单，说要赚钱养家，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，开开心心的。网友说了，勤能致富啊。 Okay.

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9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。